绚烂总在向我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对于城市里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嘿嘿，我要趴在窗户上看。 欢迎金刚，金刚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说早上好，哥姐兄弟姐妹们，又一天开始了。没错，今天是我这个做这个节目要迎来休息的一天啊，我已经连续上了两个星期的班了。 是的， 没日没夜没有休息， 没日没夜没休没早。 Verona 也来了。 Verona 说早上好。 早上好呀。 嗯，明天终于是山山水水要迎来一波休息了啊，休息两天。大家肯定会很想念我们，所以今天呢我还是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资讯。 不要走，嗯，不要走。 哎，一般来说，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然后呢，你看到他的身上有一个纹身，然后他说是把他现在的男友或者女友的名字或者生日纹在了身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首先呢，你表面上做出非常欣喜的以及羡慕的样子，然后哇，心里想的是等着看好戏喽。哈哈哈哈。好尴尬啊，纹前男友的名字。 我记得好像我看到过一个新闻，就是讲安吉丽娜朱莉不就是把她那个前男友的名字纹在身上吗？然后后来好像她就说自己就去洗嘛， 洗不干净啊。 然后OK， 要告诉大家，除了在花椒直播上，还可以在活力982这个房间，还有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 好的。 那最近呢，我是看到一条新闻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是决定纹身，然后呢，你可以把就是你你在干嘛？ 啊，我在拿手机呀，看看982魔力工厂上面谁在跟咱们打招呼。如果你决定纹身怎么样， 你可以把就是你逝去的亲人或者宠物的 DNA 就是混在这样的纹身的粉末当中，然后把他们的 DNA 纹在自己的身上，我觉得很甜蜜耶。 很甜蜜，但是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DNA 是可以放到粉末当中的吗？ 对，是这样的啊。就具体来说呢，是一个叫做 Duffy 的一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这个医生，也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父亲在针对一个退休的这个退伍军人潜水治疗项目，当时呢，他通过这个潜水镜看到一个女人用有纹身的腿拍打着水面的时候， 然后这个纹身是为了纪念这个女人死去的丈夫。这个丈夫呢是海豹特遣队的队员，是在一场战斗当中牺牲的。然后当时 Duffy 就在想说，我如果能把纹身变成一件遗物，不是一件特别特别温暖而且甜蜜的事情吗？于是呢在四年当中的时间，他和几个同事用12项专利，在这个专利的帮助下，终于是通过一个叫做 Everance 的一个实验实现了他们的想法。他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产品，将这个最亲密的生物学上的亲人的这个 DNA 样本合成的这个粉末状的物质，然后这个 DNA 可以从你的口腔里提取，也可以从比如说你逝去的这个亲人的骨灰里面提取，然后再添加在一种墨水当中去，再用这种墨水在你的身上纹身，你就可以把自己逝去的亲人的 DNA 永远的纹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时刻带来他们这样的带着他们的一种思念吧。我觉得 其实好像也不用去严格的考证这个 DNA 和这个墨水是否能够特别好的混合， 它是严格考证的。它是严格考证的， 听起来特别的不合理，我觉得。就是我也不确定啊，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生物学的知识。然后我觉得可能它哪怕混合进去了，它哪怕混合进去了，它真的能够永远保存吗？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我没有我自己其实都并不关心。我只是觉得这个起心动念特别的温暖。 对。然后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客户需要将 DNA 就寄到他们这个公司去，然后他们会将材料进行这个碾磨灭菌，并且封存在这个叫做聚甲金比烯酸甲酯当中，它制成的一个微型的胶囊，然后呢再慢慢的使用这样的科学手段将它进行混合。那 DNA 不会融入身体而消失，而是永久的封存在纹身的墨水当中。 哇哦。哎，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技术的话，我觉得是很棒的。 所以你会考虑用吗？我觉得首先得考虑纹身吧。 你说如果说那个可以把 DNA 放在一个什么小的大米粒里面，然后我可以把它用那种米雕的方式做一个小的手链或者是项链可以戴在身上。 你没有觉得米雕听起来有一点低级，就是有一点不太高级？人家用的是 DNA 纹身。 我用 DNA 米雕啊。对不对？ DNA 米雕加入 AI 技术。 然后再使用 VR 进行观看是吗？ 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高级多了？为什么要那么多高级的东西？ 然后再伴着一种 EDM。 因为重点就是我不会纹身。我连耳洞都没有，还让我纹身。怎么可能啊。 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和我们微信就是公众账号的直播间，有纹身的同学打个一好不好？丹妮来了说早上好，山山水水早上好。 对， 打个一。 在微信直播间里面，团姐也来了，团姐早就说了，说这个哇，打卡打卡以后得按时打卡了，礼物都收了。昨天只有5位同学给我发了他的地址，所以我已经把那本书买了，下单发给他们了。 哇、 另外5位不知道是自己加油。然后年花一笑说珊珊打了一个哈欠。不是，他说珊珊打了一个哈哈哈哈哈，我就心里想我什么时候打哈欠了？ 你没有打哈欠刚刚， 对吧？我只是做出了一些很奇怪的举动，比如说钻在电脑底下够手机之类的。 而且你今天穿的裙子真的非常短， 是吗？ 非常短。 Sorry。 团结说哇，我已经一整年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半天都没有。 哇，这么 辛苦。 辛苦啊， 好好努力工作啊。这些努力一定会在将来以某种方式回报给你的。 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不辜负时间，时间定 不辜 负 你。神经病。Verona 是什么礼物？我们昨天请到了一位作家，然后他有一本新书。 Verona， 你昨天错过了30多个亿。 那倒也没有那么多，大概40人民币。他出了一本新书，昨天互动的时候我们就抽了一些奖，就一人送一本书这样子啊。所以说Verona你要坚持来哦，你是咱们节目这么老的观众和听众啊，对不对？ 哎，你不要用老字好不好？老字听起来很不尊敬人家。哎 ，sorry 啊。就是这么资深的， 这么长 情的一个观众和听众。 对对， 知道你说到老这件事情，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大家都看到了。 我听不得这个老字，把老字删除掉，好不好？ 好的，水水，你听我说啊， 老。 你不老不老不老不老，真的，我真的不是说你老。昨天有篇文章刷的特别特别的这个多，就是90后快被写死了。就各种新闻标题，什么90后离婚了，90后秃头了，然后90后怎么怎么样， 出家了， 佛性了，出家了。对，好了啦，大家都不老。玩呢还说珊珊姐把我的礼物忘了，昨天你没来呀、我的名单还在这儿呢。昨天是不点点、宋 YC、耿团结、李妮泽、小斐、老司机、徐勇、朱古力豆、妮妮，还有石头上记忆获得了这份奖品啊。没有你啊，我说呢。 我们再回到这条新闻啊，就是研究出这个含有 DNA 粉末的这个叫做 Duffy 的这个美国人呢，他最后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样的纹身的药水并不意味着生产一种药物，也不是为了增强体能，而是一种情感相关的东西。然后呢，他的手臂上就有一群飞翔着的小黑鸟。那这个小黑鸟的纹身当中所使用的粉末就含有他的女儿的 DNA。好浪漫。 他的女儿是好的，对不对？ 他女儿是还在的呀。他就是从他女儿的口腔里面提取了一些 DNA。 挺好的 。然后把他女儿的 DNA 纹在了自己的身上。 说句实在话，我觉得这条新闻科技感稍微强了一点。 你没有感觉到那种温暖，那种情绪感的上那种包裹感吗？ 当然感觉到了。 有吗？所以你会考虑把你丈夫或者是你未来的孩子的这个 DNA 纹在自己的小腿的内侧吗？ 不考虑。因为我真的不会纹身。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想缅怀他的话，其实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缅怀。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把他用 DNA 的方式纹在我自己身上，这是最好的缅怀方式。可能对别人来说这不是，他还有更好的缅怀方式。有些事情只要你相信就会存在嘛，只要你缅怀他就会一直留在你身边嘛。对吧？形式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 那通过这个，你的家人有跟你提到过类似于有关于比如说遗嘱啊，或者是他们如果离开以后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陪伴你吗？ 大早上的，我的天哪。咱们节目不是叫微微一笑吗？微微一笑。 好好好，微微一笑，那就不聊这个了。下面一首 Beyond 光辉岁月送给大家，要记得哦，这个 DNA 可以融化在粉末里。 听说看起来好像咱们的花椒直播有卡，你看网上的说咋回事，重要时刻没了。金刚还说怎么回事卡了呢，丹妮也说卡了。如果大家卡的话，对，解决一下，你们要不要试一下在微信直播间看一眼，可能会好一点。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我们也会尽快解决这个卡顿的问题。稍安勿躁哦。 OK， 一首光辉岁月，一会儿继续。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 他没有分开每种色 大家如果一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看到珊珊就把这个镜头移向我单人的话呢，就说明她在干嘛，你们猜。 让大家猜一下吧，好不好？ 好，大家猜一下吧，就是她就在这边偷偷摸摸的干嘛呢？ 没有偷偷摸摸的呀。 OK， 下一条新闻是关于人工智能招聘的，就是大家可能在心目当中还是觉得，如果是招聘的话，面对你的是一个人肉的一个面试官， 对 不对？对， 是的。 然后现在 是一个人肉的面试官，是个人肉做的面试官， 是一个人肉， 是一个活生生的面试官， 是一个会呼吸的面试官。 好的， 好不好？现在会思考都不是人类的专长了。那目前呢，是有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面试的一个软件，或者说是一个猎头的一个分析软件呢，是大幅度的降低了就是人工在就是招聘方面所下的这个功夫。你看人家 Verona 多了解你，两个字点出了事情的关键。化妆。 金刚也 是。金刚说化妆。范范说偷 偷 摸 摸 的 吃 粉饼。 哪有吃粉饼、啊、我们节目不能吃东西，在直播间里面不能吃不能喝，要不然的话我会特别特别想吃喝，你知道吗？ 我每天都在吃你的亏啊。 那我每天都在吃。 你不吃早餐，你就想一想你早餐 很稀罕的事是吗？我是抬着头，现在头好晕。我看到了陈旭问说，陈旭说放的歌曲是山山水水选的吗？感觉每一首都好好听啊。嗨，山山水水哪有那个本事啊。 放肆，明明是我选的。 对，水水有一个大叠包，可以跟你们展示一下。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每天早上就像，哎呦呦，每天早上我就像一个卖碟儿的一样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当当当当，有这么一个大叠包，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我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歌曲。 脸呢？要不要脸呢？ 我每天不睡不吃不喝的，就是给大家从网上把这些音乐拷下来，然后大家看啊，我做成这个碟片以后，然后你看我还要特别特别精心的去把这个每一首歌的名字。 喂，静宇，静宇，你的碟包被别人偷走了。你碟包被别人偷走之后，他还说是他自己做的哦。 哎呀，总之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其实真的是很希望，不管是用音乐还是用我们两个的这个瞎侃，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美好的早晨啊。那么回到这个叫做 Orchestra 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它现在是可以，就比如说你说吴珊珊，你输入说、哎、我家需要一个洗碗专业工，就是我家的碗已经脏到就是我不洗它已经半年了，所有的霉菌都已经在上面，就附着到已经根本没有办法用， 要这么详细啊。 然后呢他就会帮你找到一个洗碗很厉害的人， 好的， 而且速度非常非常快。所以现在猎头就利用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平台和这个系统，来寻求到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人选是越来越容易了。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人力资源分配软件的市场的收入比，从去年的93.4亿元美元增加到了今年的111.5亿美元，所以说就是人工智能全面的介入到这个人力资源的筛选和匹配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趋势。感觉人类的工作现在真的很，怎么说？ 我觉得其实用人工智能来筛选那个人力资源是件特别特别靠谱的事情， 对 吧？因为人力资源在以前的传统工作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工作效率低下。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大数据平台，可以把大家最擅长的事情和大家最迫切的需求链接起来，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这个人真的擅长洗碗呢？ 应该就是他录入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考核， 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测试和回馈，是吧？其实这就是 O2O 嘛，上门家政啊。 是可以这样理解了，好不好？ 是的。 在最后的这个好奇头条号的最后一条呢，给大家带来一条新闻啊，就是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这三家航空公司呢，宣布从明年1月15号开始禁止托运智能的旅行箱，原因是他们担心智能旅行箱当中的锂电池 会 爆 飞机，对不对？ 对，是这样的，不太好管理。因为他们就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都已经放好了，不是放好了吗？怎么又出去了？都跟你说了一会儿，下了飞机就能见到你的主人了。 出去玩儿。 你给我断电。 我爆炸给你看。 因为有锂电池是吗？ 对，他们担心其中的这锂电池会爆炸。那现在智能旅行箱也是成为了越来越多人的一个首选啊。首先是它可以有定位的功能，不怕丢，对不对？ 对， 即使它跑走了也不怕丢。然后再其次呢，它是既可以称重，然后又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等等。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是电子的这个智能的旅行箱，在下一步如果在美国的话，这三家航空公司已经是宣布禁止托运了，那你只能带到飞机上，所以要注意尺寸的选择。另外这个消息也称啊，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可能会选择陆陆续续的会禁止托运这个智能旅行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各位旅客，如果您使用的是智能旅行箱，请注意它已经快要禁止托运啦。 那 OK， 一定要选择小小小小的智能旅行箱，可以带上飞机，我觉得这样好像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是不是？ 没错。那快要年末了，其实很多很多的公司已经会开始选择年末旅行，或者是 年会啊， 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计划自己在年末的旅行，或者明年春节的时候的旅行了。那这个时候要送给大家一首特别特别欢快可以奔出去的歌，那就是来自孙燕姿的奔。哇， 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接，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 时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 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我长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一大早上起来就看见珊珊在这忙不停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一直早上起来就忙不停的珊珊。 那大家猜一猜珊珊在忙什么呢？ 大家看得出来吧应该。 就说实话， 每次休息回来都不太一样。 对，每次就早上两个小时的节目，就是大家见证珊珊的这个素颜到全妆的过程。 没有，就是其实我平时现在已经一般不化妆了。今天之所以要化妆，是因为待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要给咱们一个那个老听众，接那点事儿，录一个小视频，那还是总是要化一下妆的吧，对不对？ 是。 大家多久没有吃火锅了呀？咱们以前是不是经常放一首跟火锅相关的歌？ 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 跟火锅的关系是 好像它里面有提到火锅吧。 哦，可能是吧。之前贝克汉姆去成都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他吃了火锅之后连发了11个直播视频。就是比如说他发的内容都有什么呢？哇，我要来吃火锅啦。到了火锅店之后，看到火锅之后又发了一个哇，这么多辣椒啊。吃起来之后 so much spicy， yeah so hot，哇，这个椅子好可爱呀，我要坐一坐啊。又发了一个视频，然后一会儿，哇，这个蘸酱好有趣啊。 够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贝克汉姆。 贝克汉姆接着还会说，那个火锅店不是给他们做了那个功夫茶吗？你知道功夫茶就是那种长 就是你要把头搬到脚上来才能吃的喝的那种茶，对不 对？ 对 对对， 就你要边打人才能边才边吃。 是的。 OK， 要先跟师傅打架，打赢了才能喝。 OK， 而且不能不比。 明白，明白，明白，就空腹茶嘛，空腹 tea。 什么啦？就是这个餐厅会有那种表演的茶，对不对？然后贝克汉姆又发了一条视频说，哇，原来中国人真的会功夫啊，喝个茶也需要武术表演呐。 他应该就是见到那个什么一米长的那个茶壶嘴儿那个， 对， 就是那个倒茶那个吧。 所以说咱们今天来盘点一下，外国人到底都在吃什么中国美食呢？好不好？我看到了这篇文章后面跟着的就是中国人最受欢迎的，在国外最受欢迎的美食，比如说宫保鸡丁啊、糖醋里脊啊、西红柿鸡蛋啊、小笼包啊、大盘鸡啊，我觉得 so boring。我看到了另外一篇，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逗，我根本就不知道。因为虽然说这个中餐在国外都很流行，我看到了一篇盘点美国人的中餐厅到底吃的都是什么。 好。 第一道菜我就没有吃过。成味鸡。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我知道。 啊，你厉害。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知道，你有吃过吗？ 我在伦敦的时候看到过这个东西，它其实实际上是，你看它上面有介绍啊，是根据湖南的这个陈皮鸡就是改造的。然后它其实就是用那种类似于番茄酱一样的什么那种酱裹着它，然后炸， 是 很像就是类似于肯德基麦当劳，然后裹上一层那种就是中国特有的 面粉糊， 然后再炸一下。 我看到那个范范说就喜欢看你们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他说的不是咱俩， 就是我们俩， 是贝克汉姆，对不对？就喜欢你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特别喜欢你这种自信。王二奶说感觉这是黑暗料理啊，还有 绝对黑暗料理啊， 人生也来了，说我签到Hello。对，这不知道是不是黑暗料理，这个名字叫做 Orange Chicken，对吧？就是成味鸡，看起来有点像糖醋里脊。 我想跟你说一个，就是我有一次去英国南部的一个叫玉米墙的地方玩，就它的名字叫 Cornwall。 OK， 就玉米墙， 翻译的好直接啊。 就然后我们在那边 微微一笑是什么呢？ 微微一笑就是 small small one smile。 OK。对，咱们节目真的很 international， 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中餐厅。 咱们隔壁的那个北京外语广播的老师听到了应该会气死。 Oh, they cannot listen to us. They're English radio station and we are Chinese. OK 。 可以。 然后我就去了一家中餐厅，然后他上第一份口水鸡的时候，我就想放火把那个店烧了。 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口水泡的。 因为没有。 好恶心的。 我们不是微微一笑吗？ 微微一吐，微微一翻滚， 好吓人呐、啊！他当时上那个口水鸡，首先没有辣椒也就无所谓了。 嗯， 它就是一个 chicken salad，、 啊、 就是一个有鸡肉的沙拉。 OK。 嗯，然后 凯撒沙拉加点那个就是鸡块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他上空包 chicken 的时候，就是宫爆鸡丁的时候，我真的就已经点火了。 嗯， 就他那个宫爆鸡丁，首先也没有辣椒，然后再其次就是把鸡块裹上面糊，再裹上一种特别特别奇怪的番茄酱、 嗯、 然后炸完以后、 哦、 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宫爆鸡丁是那一副模样。 嗯，警察喂120啊， 我报警了，我报警， 这个纵火在逃的啊。哎，我们现在看看大家都吃什么，再详细的去聊一下为什么外国人都会吃这些中国美食、 嗯、 好不好、 嗯、 这个橙味鸡看起来，你说它如果是虽然是改自湖南的陈皮鸡，听起来还是有一些真的是从中国菜转换过去的。 胡扯， 我都没有吃过这道菜。 陈皮鸡你没有吃过吗？ 我没有， 就是用姓陈的那种皮，然后和鸡放在一起做的陈皮鸡， 就是把所有的姓陈的人的皮扒下来，是不是？然后扎成那个小豆腐块， 好吓人呢、啊。 中国的陈皮鸡里面用到这个陈皮是一种药材嘛，对不对？ 陈皮就是橘子皮嘛， 我知道，就是陈皮、 嗯、 可以泡水喝，是不是？可是我没有吃过陈皮鸡这道菜，但是在美国做菜的时候呢，他们是把陈皮鸡的陈皮换成了新鲜的橘子皮，新鲜的橙子皮。 那不会苦吗？ 不知道啊，有的甚至是连那个橙子皮真的就不放，或者是直接把橙子汁这个酱淋在炸鸡上，尝起来酸酸甜甜的，粘稠多汁的啊。但是实际上呢， 什么叫酸酸甜甜粘稠多汁，很难吃好吗？这样听起来。 对呀、 嗯、 实际上呢，湖南菜的陈皮鸡是鲜香麻辣的吗？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餐厅，他给我上了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是在北京哦。 嗯， 他放了番茄酱、 啊、 我当时就掀桌子，然后马上点火， 你火 又烧了一架、 哦、你是随身带了火把吗？你是奥运会的火炬手吗？嗯，你是随身携带 传递火焰，生生不息， 传递美食的火种。 嗯， 是不是、啊、 夜话一笑问说，水水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做大厨？我跟你说，我做的菜没人吃。嗯， 还行，现在还可以了。 对， 王呢说打你，我姓陈。但是这个陈皮鸡这么难吃，在美国最大的中餐连锁店一年可以卖出8000万磅， 嗯， 相当于每个美国人一年会吃上4块。 对啊， 对，这几乎追上肯德基在美国卖出的炸鸡数量了。 特别是 Panda Express 熊猫快餐、 这个、Panda Express, 对啊， 对，中餐连锁。Why? 吓死人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熊猫？熊猫同意了吗？拿我作为形象代言人，然后卖个莫名其妙的陈皮鸡。 对啊，好，陈皮鸡， 对不对？ 完了还有什么、 在美国人那儿还有另外几道中国名菜，比如说芝麻鸡。 我的火鸡呢？ 比如说左宗棠鸡。 哦，左宗棠鸡是好吃的。 General Tong's Chicken 这是好吃的、 okay. 嗯 啊，是吗？ 这个是唯一一道在国外他们改装过了之后还很好吃的菜。 嗯，好的。嗯，还有另外一道芙蓉蛋。 芙蓉蛋是好吃的呀， 其实就是那种清蒸蛋，是吗？ 对，我特别特别喜欢吃，就鸡蛋羹嘛。 嗯，这些就是听起来好像咱们平时并没有那么经常见到的中国菜，代表着中餐在美国的一个主流口味哈。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根据美国餐饮月刊中餐通讯，这是什么书？中餐通讯的一个估算、 嗯、 啊，如今美国的中餐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大家猜一下， 已经超 中餐厅的数量了、哦。 你等我来猜一下吧，我学你就运算的感觉、 嗯， 就是我们来算，如果一个城市大概有10个中餐厅，那这样的话，美国有50多个州，然后每个州大概有3个城市有中餐厅， 嗯、 那就是150个，然后乘以10个，那就是15000家。 150乘以10也不是15000吧？ 我就是在心里默念了一下，就是好像1500有点少， 嗯， 然后又把它加到了15000。 15000也少。如今美国中餐厅的数量 3000万家， 超过了45000家。 好， 其中80%卖的都是美式中餐。 嗯，明白， 大概是陈味鸡这种感觉吧。比如说创办刚才水水提到的最大的美国的中餐的连锁店 Panda Express， 熊猫快餐的程正昌，他从一开始就决定要颠覆过去华人区当中中餐厅给做给华人吃的一个思路。 嗯， 他说中国人毕竟很少，想要赚大钱还得迎合老外的口味。 嗯， 所以说他们为了快速的发展就开始做了这样的改良。嗯，比如说这家店从1983年开始创立，的确已经遍布了美国的大街小巷。嗯，一开始只是在购物中心呐，后来逐步的扩建到超市啊、机场啊、大学校园啊、高速公共休息站啊、图书馆啊、体育场啊，乃至金融街啊，在全球有2000多家门店，就光他们一家就1000多家，将近2000家是在美国的各大的非常著名的地标性的景点的。 嗯嗯，但是我去过那种类似于。做中餐，然后还评上了米其林大概1星左右的餐厅。 嗯， 然后我吃过一道让我觉得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菜。 嗯， 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是吃腐乳，就吃豆，就吃霉豆腐嘛。 嗯， 就是臭豆腐。 嗯， 不是臭豆腐，是霉豆腐。 嗯， 大家知道王致和的那种。然后就是他会拿一个很漂亮的盘子给你上两个像就是很正的四方，就是那种就是正方体。 哦， 就是两个小方块。 嗯， 哦，然后上上来，然后给你一个小勺子放在旁边，然后给你上一片面包。然后他就想让你把这个腐乳就是裹在面包上这么吃， 当鹅肝吃是吧？有鹅肝酱的感觉， 就那种感觉超级好吃 啊。哦，哇好棒啊， 是好吃的。 哎，我们知道吗，就是有些北京的餐厅咱们中午要不去吃吧，它是那个炸的那个面包片。 嗯， 炸的那个馒头片。 嗯， 然后拿那个蛋片裹上馒头片。 嗯， 啊，然后炸的金黄金黄的，再裹一点腐乳，特别好吃。 你吃早餐了吗？ 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 我吃了早餐的，所以我不怕。嗯，篝火之上问说非要聊美食吗？虐我们又加自虐的。嗯，然后石头上记忆说改良版中餐。 对，他就是改良 版。鸡是招谁惹谁了？不知道那问。 就各种各样的鸡一直被做着，是不是啊？ 对啊，你知道全就鸡是人类吃的最多的东西。 嗯， 就全世界好像我们每年要吃掉几十亿还是几百亿只鸡。 嗯，应该是，好像各大菜系都不是特别的排斥鸡。 嗯， 可是我觉得其实好像特别有趣，就是在于不管你想尝试其他不同口味的国家的美食，你会发现在这里最火起来的那些美食依然只是用了不同的食材，可是还是依然迎合的是你过去的口味。就比如说陈味鸡这种东西，或者是在美国非常火的中餐，迎合的无非就是美国人特别喜欢吃酸甜，然后油炸这样的一种烹饪方法，他根本就没有尝到真正的中餐的妙处。 嗯， 对不对？ 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感觉，我不知道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啊，就是真真正正的吃货已经开始觉醒了。 嗯， 就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不管你是生活在美国、英国、法国或者是中国， 嗯， 你越来越有的一种思路是说，我一定要去吃到那个国家最正宗的一种做法。所以其实你知道，我在北京知道有一家有几家意大利菜和西班牙菜。嗯，做的真的挺地道的。就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人自己就爱吃。 嗯， 他们就觉得说哇，这就像我们自己家乡的一样。然后我在伦敦的时候，伦敦在就是那个唐人街附近有两家湘菜馆，就有一家湘菜馆和一家川菜馆。 嗯， 做的非常正宗。 嗯， 然后也有很多外国人去吃。 哇，很棒。 嗯，然后真正外国人就开始慢慢发现说，原来 Chinese food 中国就是中餐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就是那种 Panda Express 卖的那种，就是什么陈皮鸡啦，然后什么什么，他慢慢开始吃到真正的中餐以后，他们才知道中餐原来这么博大精深。 当然了。 嗯， 不就是老那个段子，我说了好多好多遍了，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发誓说3年游遍中国，然后3年过去了还在成都。但是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在美国的中餐厅的问题啊。 嗯， 我觉得特别有趣，我看到了一些配菜，就是美式的中餐里面最常见的配菜就是西兰花。嗯，而且烹调的手法还是沿袭了美国人的习惯，西兰花几乎是生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吃生的西兰花呢？我们也不会经常用配菜这种方式，对不对？那另外一道著名的美式中餐叫做杏仁鸡丁。嗯，是因为美国多产杏仁儿。 嗯， 再包括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菜，通过这个宫保鸡丁延伸出来的宫保虾，我觉得好像还 OK。 OK 的， 对，宫保扇贝呢， 就是宫爆这个做法， 嗯， 是不是有点他们好像有点改良太过了吧。 他们好像万事都要盖，就是挂上宫保这个 title， 就是宫保这个前提，宫保所有的物品啊。 对， 但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去过美国。嗯，他说在美国无论是在何种档次的中餐厅吃饭，餐后都会得到一枚幸运饼干。 什么饼干？ Fortune Cookie， 就是看起来一个可特别可爱的饼干，就是那种三角形的、嗯，然后里面还会有一张小纸条，写着今日运势或者是教一两个中国单词。 哇哦！ 就挺可爱的，对不对？ 所以我吃着吃着，然后就从嘴里吐出张纸条来，是吗？ 是你在餐后得到一枚，嗯，而且你明确的知道里面有张纸条，你可以咬开把纸条拿出来。 OK OK OK OK，、 嗯、 好好好。 听说这种方法已经流行很长时间了，去过美国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好奇怪的一种做法呀，我感觉。 好像是从日式脆饼改良过来的， 嗯， 不确定。嗯 ，OK， 那刚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在美国改良过的中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美国旅行或者生活的经历啊？然后金刚说，我做抓老鼠神器失败了，七年前做了一个抓小鱼的神器是成功的。 哦，所以说你真的是一个发明家是吗？ 对啊，在繁忙之余还会做这样的实验，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你这样的勇气和精神。 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做的什么样的抓小鱼的神器，以及抓老鼠的神器为什么失败了，好不好？我们帮你改良，以及 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这个直播间发一张你的这个神器的图片，好不好？然后我们也帮你参考参考到底失败在哪儿，然后我们也可以让你更加失败，好不好？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萧亚轩的潇洒小姐，一会儿继续我们的节目。 揭晓。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来跟大家看一张照片啊，是个美女，看看照片猜猜她是干什么的。这个 哇 是不是很老残 上下还有标题。看一眼，长得很清秀哦，这个小姑娘啊，她是做什么的呢？她是90后，被称为世界上最能打的女人。为什么呢？2017年10月7号的时候，她刚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斩获了世界综合格斗锦标赛的金牌。 哇！ 世锦赛金牌。 分男女组吗？ 分。分是合理的吧？ 合理的。 他叫做林和晴啊，是中国格斗选手在同类型赛事上面获得的首块金牌。 哇哦！ 出生于1993年，出道已经近2年了。但是目前被称为世界上最能打的女人。她特别特别的有趣，在于当时别人问她为什么要开始学格斗啊，她就会说，只是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自卫的这个本事。 结果就学过了是吧？ 学过了，学过了。他还说，你说那些行凶的坏人怎么就没有遇上我呢？我就让他知道厉害，让他尝尝组合拳的这个滋味。你说到时候我是出左拳先还是出右拳先？ 出腿先 都行啊， 抓住要害题好吗？ 只是想让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小姑娘。我觉得93年，然后特别特别的认真，特别特别的努力，然后在每次比赛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控制。比如说，她需要在2周时间之内把自己的体重从66公斤控制到54公斤，来适应比赛的那个他们的一些规定啊。然后包括每天训练很多很多个小时，然后训练非常的艰苦，2点1线，基本上不能吃不能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吃苦耐劳的一个姑娘， 对， 我还是挺喜欢她的啊。但是他有那个少女的小情思，我看这篇报道里面写的是他特别特别的喜欢涂指甲油，要么就涂银色，要么就涂黑色的，这是他在训练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调剂自己的小方法。 但他比赛的时候是空手的，就是不戴手套的那种是吧？自由搏击是不用戴那个拳击手套的，对不对？ 我要看一眼他把他的对手老对手打倒的时候有没有戴那个手套。 好， 戴了那种漏指的手套好像，对，就是那种半指手套，可能还是要保护一下关节吧。 OK，明白了。 好吧，这个小姑娘她有一个外号，她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外号，喜欢别人叫她林妹妹。 OK，明白。 如果以后看到林妹妹这个称呼的话，可能就知道不仅是那个梨花带雨的林妹妹，也有可能是世界上最能打的女人。 是，好厉害。 来吧，接下来这个时段呢，跟大家再分享5个特别有趣的机器人，需要大家投票哦。这5个奇葩脑洞机器人，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好不好？ 好，我来投票。 第一个，口气监测机器人。 还好吧， 还好， 看一下对比， 是不是？ 没有惊艳到，就我马上就要选他。 他就是要监测你的口气， 很讨厌。 对，如果对他这个呼一口气，他就会告诉你的口气状况如何。 看看能不能有晕死吧。 第二个，脚气监测。机器狗。 好，这两个其实在之前的节目我们分享过一次。 是的，有没有用呢？也不知道啊。第三个，石头剪刀布机器人。 就他陪我玩石头剪刀布是吗？好， 就是陪你玩石头剪刀布。 好， 而且它是一台号称百战百胜的机器人。 好， 不管你出拳多快，都不可能赢它。 为什么呢？ 就是人工智能，它可以来判断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把戏是我出来以后，然后它让我感觉好像是它和我一起出的速度，其实实际上是已经通过，比如说图像 的，对，有可能通过监测呀，然后知道你出了什么，有可能， 那如果我突然就是出一个， 然后变是不是？ 这个， rock 吗？ 对啊，他 出个三， 比如我先出一个剪刀，然后他出完了石头以后，我再改成布，那我就赢了呀。 对，恭喜你啊，赢的真的是非常。 那他就不能百战百胜吗？对不对？ 是的，弄他，你厉害。我觉得咱俩可能不会太喜欢这个机器人，原因就是因为咱俩不喜欢被战胜，你知道吗？怎么可能赢我？ 对， 如果做一个机器人，他能保证他百战百败， 我可能会烧他吧，我可能会点火烧他。 你真的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你今天发烧了，对不对？ 火气很大，对，我今天 发烧了， 烧， 只是今天有点发低烧，所以特别喜欢烧东西。那第四个，番茄投食机器人， 马上给我烧掉。 它是干什么的呢？是为马拉松运动员设计的机器人， 可以把番茄送到你的嘴里补充体力。可是不知道马拉松运动员愿不愿意背着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呢？ 所以这个运动员他是属于这个马拉松无手臂组对吗？ 你今天火气好大哦，你今天火气很大。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番茄投食机器人的意思是说我要背着这个机器人，目的就是因为我的手在摆动的时候我不想让它就出现其他的动作， 对， 然后我就一直保持跑步的这个姿势， 对， 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自动的把这个番茄投到我的嘴巴里， 放到我的嘴里，你就可以边嚼边跑。嗯， 那我想请问一下啊，这位同学， 那个表情， 老师，我 就表现出了一副这是什么鬼东西。 我问一个问题， 你说， 那这个机器人是只能投番茄吗？ 对，因为它叫番茄投食机器人，它盛装番茄的那个是那个容器是经过限制的，大概就是那么大小，只能放一颗番茄进去， okay. 然后会转盘，一个一个把番茄放到你嘴里。 所以鸡蛋也不行。 嗯，鸡蛋也不行。 然后 你可以把鸡蛋捏成番茄大小。嗯， 应该是把番茄捏成鸡蛋大小吧。 把鸡蛋捏成番茄大小、 嗯、 就可以用它投食鸡蛋了。 那我就做一个鸡蛋的，我用鸡蛋然后和一点面粉，然后我把它整个的就是捏成就是番茄的那个大小。 我觉得可以放一块成味鸡啦。嗯，大小可能比较合适。 你们家成味鸡和番茄一样大、啊、 做小块一点咯， 好好， 跟 Panda Express 商量一下、嗯、最后一个我可能会，好，我很期待了，鼓掌机器人。 我会选五。 我们的人生需要鼓励和鼓掌，对不对？就是一台会鼓掌的机器人，同时还会发出声音为你加油。 我可以买十台吗？放在家里。 我觉得我们需要放在直播间十台。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样的机器人的话，我会设定，就比如说和我的门有一个感应系统，然后每天你听我说，然后每天我打开我家门，然后打开的时候就是。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我就感觉说 I'm so welcome， 就是、 哦、我这么受欢迎， 对，回家都有人为我鼓掌。 我觉得咱们节目就需要这个，咱们可能跟领导说一下，比如说大家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我是珊珊，我是水水。 然后领导就会问你说你干嘛要买十台机器人呢，我们有音效啊。 蠢，是我们犯蠢了。 嗯 嗯，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再次提醒大家，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如果是在花椒直播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朋友啊，请你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如果是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982魔力工厂收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希望你经常冒泡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嗯 ，OK，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汪峰一起摇摆。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我是水水。 嗯，大家好，我是舞蹈爱好者珊珊。 我是一直跳舞都非常非常好看，但是还没有被就是懂舞蹈的人发现，同时自己又觉得好像跳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水水。 嗯，好的，咱们今天就发现吧，行不行？ 好好好好好，嗯。 话良心不会痛吗？ 痛痛痛痛，良心有点痛。嘉宾，我们说，珊珊，你这么说话，良心不会痛吗？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啊， 对， 是这个青年评论员王玉， 嗯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以及手机面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啊。 我最喜欢这种就自带主持人感的嘉宾了， 对吧？ 特别棒， 可以休息了， 特别棒， 可以出去就是方便一下嘛。 我要出去吃一下陈味鸡。 还有我们的青年舞蹈演员王申， 嗯， 大家好，我是王申。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王玉和王申是什么关系，好不好？ 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就是王玉和王申到底谁才是真正的舞蹈演员？我觉得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还要猜的话，嗯，是吧？王申呢是我妹妹啊，她今年虽然只有17。七岁，但是在他十七年的这个人生当中，已经 有生下来就开跳舞，嗯 啊，已经有13年，是受过这种专业的舞蹈训练的。所以说今天啊，我一想到说舞蹈啊，就把他带来，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聊一下。 嗯，咱们这样，咱们可以在这个王申跳舞之前，给咱们展示之前，先问一下小妹妹一个问题啊，看看小妹妹懂不懂事儿。 嗯， 就如果是懂事儿的话呢，我就会在舞蹈这条道路上走得更长 啊。对啊， 你知道这个节目吗？ 哦，那知道，知道，知道。 很勉强，很勉强。 哎，那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珊珊姐姐和这个王玉姐姐两个姐姐在你的面前站着，然后你觉得他们俩谁更有舞蹈方面的天赋？看起来， 王珊，你想好了再回答啊，要不然 好了再回答。真的， 出了这个门之后，珊珊姐姐可不认识你。 想好了，在恐吓王珊， 受到了威胁。 主要是 水哥哥最有舞蹈天赋， 哎、 好吧？ 也可以，也可以。 我帮你回答了，是不是比较高了？ 嗯，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大家跟咱们的互动，好不好？ 好， 好像有很多人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啊。 嗯。 刚才我看到的这个相见恨晚来了，好久不见啊。嗯。憋不住，怎么办？憋不住，憋不住。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一言不合就要唱歌。 对， 唱歌不如跳舞，不如跳舞 什么、嗯、不如跳舞，是不是？ 对， 包括我网上还问了，说这些机器人跟人有什么关系，就是你可以用它嘛，你可以在生活当中跟这些机器人进行相处。老司机说别放这个歌太嗨了，差点把油门踩油箱里去。加速了是吗？ 嗯， 好吧，也希望大家持续互动了。如果还想听这个我们的广播，也想看视频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朋友，几下几种方式啊，是谁？ 嗯，大家除了可以通过花椒来搜索活力九八二房间，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之外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点击下面的直播键来和我们进行图片和文字的互动。接下来呢，我要通过珊珊的允许发一张刚刚拍的自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我要通过你允许， 我现在就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好看一眼 好不好？嗯，我就是在想说，如果发这张的话，你会不会允许？ 你敢直接发，咱俩就绝交于云水。 嗯，我没有直接发。 嗯， 我觉得这张 OK 的啦，你很小了。 重新拍。 你的脸很小。 重新拍。 OK， 那王玉今天是带着妹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的。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俩今天穿的衣服是很有特点的，非常有冲击力，视觉 有。有，你们穿的好吗？ 很像黑白无常。 对。 哎呦，太可恶了。我们俩今天出门之前啊，还商量了一下，说穿什么衣服。我后来想啊，这个王申跳了13年舞，他是一个内行人，是一个明白人，所以让他穿一件白衣服。 对，所以为了区分，他就穿一件黑衣服。 对，我作为一个外行的观众， 就看得出谁善良，对不对？ 对， 对， 就是白雪公主和巫婆的关系， 灰姑娘。珊珊穿了一件灰衣服，她是一个灰姑娘， 可以。 然后我是牛仔，带你们走，好不好？ 幸福牛仔， 好。 哎，咱们今天的角色好，就是是不是？今天就是 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啦。 哒哒哒哒哒哒，在酒吧吃点牛奶。 哎呦，这个。 啤酒，一瓶啤酒闪闪的。 唱歌不如跳舞，不如跳舞。 你看鸡那点事儿，说你们两个就是黑白双煞。 对，咱们今天就是 看起来很吓人的样子。 灰姑娘 Cinderella 珊珊， 对， 西部牛仔 水水 Cowboy 水水， 以及黑白双煞一起。 黑白双煞 OK， 和我们一起来聊舞蹈，对不 对？ 对，然后今天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舞蹈现在感觉大家关注的点好像就是还挺奇怪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舞蹈的关注大多数集中在三个字上，看不懂。很多时候我们说舞蹈啊欣赏不了，是吧？哎，我觉得反正要不然王申你先给大家来几段，我们暖一下场嘛。 好嘞， 是吧？ 需要有什么伴乐啊？节目可能没有什么伴乐，可能只能我给你唱。 那只能干跳了， 他就干跳吧。他，你来给我们演示几个，比如民族舞的，哎，一些典型的动作呀，哎，让大家建立一些啊基本的认识。到前面来跳吧。 觉得 那有一个表演区哈，表演区是不是还有一个麦？我印象当中，看看有 个麦。 我去看一下啊。 好像没有。 那你就干跳吧，没关系。 对， 他有强大的内心，可以给自己充当伴奏。 啊，看看椅子上有没有，是不是？ 喂，这个麦是可以开的吗？对不对？是有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OK， 好， 来来，王申可以到那拿着那个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跳什么样的舞蹈啊？然后要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哪个民族舞？哪个民族的动作？然后再告诉我们，再把麦放下，然后再跳就可以了。来，你说看看我能不能听得到声音？ 我要说一下，其实我对民族舞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 我也是，我也是。 哇，那完了，我要献丑了。 研究的是什么？你来说。 我研究的是各个舞蹈的这个舞种啊，包括它的呈现的风格啊，以及它在跳舞的时候主要表现的一些韵律啊， 好， 一些重点。 好，我们具体来说吧。比如说比如说蒙古族的舞， 就是要走动双肩，是这样吗，王申？ 这个我对蒙古是最不了解的，对。但其实蒙古舞的话，它其实更主要的是我看的主要是男生跳蒙古舞，它其实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舞蹈，并不是说抖动双肩，感觉很奇怪。 我觉得这样吧，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蒙古的动作好了。 漂亮，你看，你稍等一下，你看这个理想说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好嘞，你要想听也听好不好？Miss X。啊，鸡那点事儿啊，我这是一个这个私下的话，Miss X 发了一个零啊，是冒了个泡的意思是吧？请点击关注哦。鸡那点事儿说以后微微一笑改跳舞，今天就改了。理想说水水可以先唱一首蓝蓝的天空，是不是？珊珊、王申， 来 邀请你来，你可以到就是能看到水水各个地方，咱们共同来看一眼水水这个唱蓝蓝的天空啊，或者是用这个腾格尔老师唱蓝蓝的天空的方式。唱一个隐形的翅膀来，水水， 你等一下，我把帽子戴低一点。 加油，王玉，快点，特别特别紧张。 蓝蓝的天空， 我是这样的，换隐形的翅膀吧，还是好，隐形的翅膀，来， 我们一起唱， 特别像， 我们徘徊孤单中坚强。 我觉得王申她作为一个女生，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做一些灵秀的动作。 就是、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从最能够展现身段的傣族舞 对 开始， 从傣族开始吧。 月光下的凤尾竹，对不对？ 可以，那你能唱吗？ 我不能。 我帮你打拍子好不好？一二三四 ，OK 吗 ？OK 的， 是一二三四拍吗？来，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亮相这件事情，我们先说一下傣族舞的亮相好了，对不对？ 可以拿麦，可以拿麦， 可以 这样吧，你按你的方式来这个展示一下，对水水到表演去采访好。 OK， 好， 啊，好喜欢这种线下活动采访的。 好，对对对，我也是，我也是。来， 报幕，报幕。 下面有请王声为我们带来傣族舞表演《月光下的凤尾柱》。 哇， 好漂亮！ 其实可以往后退一点，到水哥哥那旁边。 我不要给你当背景，我这样好了 啊，我这样，嗯。哇，真的好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所以我们说一下傣族舞的诀窍，就是你要看一个， 是不是要去跳、啊、 不是，我们就先用个亮相，然后我们边讲边说，边讲边说呗，要不、嗯、好不好？因为这样的话，要不然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他也看不到啊。 嗯 嗯，就比如说我问一下，就比如说傣族舞他在亮相或者在跳的过程当中，如果是一个想看懂傣族舞的人，他应该是要看什么东西呢？ 如果要看傣族舞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看一些从手势上啊表达的一种，可能他比如说孔雀，他那个尾巴可能就是这样的表示，像有一个鱼儿，他可能就是这样的舞蹈。 我 那个手， 只鱼儿在你的河 道。OK， 好好，那我们来整段的好不好？嗯，来小段吧，小段。 稍微的往后退一点点，因为刚才我发现你的手和胳膊，就是你的腿太长，就是你一抬手，然后就出了画面了。 嗯。 如果导播老师，你把那个镜头的那个再调得远一点点，然后可以更能看到深深跳舞的时候的全貌。 OK， 随时哦，来，我们安静下来听，安静下来看。哇哦！ 天哪，我觉得 哇哦， 好漂亮。对， 哇，好漂亮，好漂亮！哇，好灵动的一只小孔雀呀！真的。 OK， 我决定一会儿，要不然我们放一点就是其他的音乐，我觉得其实也是可以伴一下的，对不对？ 哎， 就不一定要干着跳。所以深深跟我们说一下，比如说傣族舞在跳的时候，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动作太快，因为它要表现很多的动物，可能人要打直一点，所以就。不如那些动物更灵动，比如说一个回头那种感觉就比较难。 怎么了？ 要表现出那个孔雀的灵动的感觉。要不咱们用手机放一下呢？ 可以，我觉得可以啊。 选一个，因为我觉得深深跳傣族舞真的很漂亮 。 应该是要试一下。 OK， 对不对？ 那我们就选一段那个叫什么？月光下的凤尾竹，好不好？ 说深深有没有自己建议的更喜欢的、跳得更熟的那个歌曲或伴乐？行，那就月光下的凤尾竹喽。 OK， 那我们也准备一下，好不好？ 音乐是不是还是葫芦丝版，还是杨钰莹版，还是宫悦版？ 葫芦丝版吧。 葫芦丝，准备， 哇、wow、 你再跳一段吧，我们的音乐刚刚起。 哇，好漂亮。鼓掌。 明白。来， 漂亮， 你自己拿一下话筒。 好的。 水水你要干嘛？ 水水要来一段吗？ 因为我觉得有这个音乐之后，我们就可以和王声进行一个交流了嘛，对不对？所以傣族舞其实说实话是我觉得男生会比较喜欢看女生跳傣族舞， 因为可以体现出一种女人的那种柔美的气质在里边。 因为我听过好像有很多人说傣族舞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个女生好像是三个轴是吗？就比如说你的腰是 三道弯， 就你的腰是一道弯，然后脖子是一道弯。然后还有哪是一道弯？ 是屁股吗？ 胳膊、 手吗？ 手 吗？ 哦，手是一道弯。 对， 看理想的理想很懂啦。理想说三道弯。他还说了哈哈哈，收音机前的朋友看不到了，就我们这个直播间可以看到。 对啊，所以要跟大家说啊，赶紧来关注我们的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另外呢，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今天我们请来的是王声以及他的姐姐王玉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舞蹈的文化。我们今天其实不仅仅是比如说像普通的直播里面跟大家就是介绍就跳一段舞， 对，因为如果做百科式的东西的话，我们回去搜一搜百度都会知道，比如民族舞有哪些民族，哪些舞各自有什么样的风格特点。 对， 那么百度极致的问题其实不用我们到演播室去回答， 对吧？ 嗯。那既然诗琛已经在表演剧了，咱们要不要请诗琛再跳那么一小段，看看自己特别擅长的某个民族的舞？ 来段维族的怎么样？ 可以。 好， 好吧。等会儿维吾尔族的有什么音乐啊？姐姐要给你调出来。 掀起你的， 好嘞， 盖头来， 嗯，不着急啊， 差点说成头盖骨，我的天哪！ 掀起你的头盖骨，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要不要、 okay. 来走喽？可以听着音乐来。 我一直都觉得就是维族舞就是动脖子的那个动作其实真的是很好看所以你们就是学动脖子的这个动作你是真的是在动脖子的对不对 对是在动脖子、 哦、真的是在动脖子哦你也会耶等一下 珊珊你小时候是在墙角练的吗 为什么 我曾经小时候哈妄图哎也想练练脖子、嗯、然后他们告诉我说你应该站到墙角 对就是在墙角练、 哎、 为什么要再站到墙角练 我当年就 是它是有一个板夹着这样的话练起来会比较容易然后我站到了墙角去随后呢我的身体 然后墙塌了是吗 一起摇摆是吗 一直到我长到现在这个脖子都没有练出来 我觉得一般来说大家都会这样吧 对大家的动作这个 哎你真的会动哎 可能灵活吧 所以你的耳朵会动吗 不会你会动耳朵我知道了耳朵动在民族舞哪个民族舞蹈里面有体现硬Q 自己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才艺甚至还要再来跳一段小段吗还是说咱们可以先聊一会儿 咱们先聊一聊 先聊一会儿那我先回去 了谢谢掌声感谢掌声感谢 掌声感谢谢谢、 需要买一个那个就是鼓掌机器人 对十个鼓掌机器人、其实我是觉得王玉今天来我们的节目聊民族舞这件事儿、其实每一个民族的舞蹈都是代表他这个民族特别典型的文化、对不对 对还有这个民族的一种性格、 因为 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因为你知道广院一般来说比如说播音系招了新疆的那种就是学生嘛、然后就是他如果是维族的那种就是他到了班上真的就是那种载歌载舞就是载歌载舞 载歌载舞 载歌载舞载歌载舞然后就从小他们就跳就反正一言不合就跳舞然后就唱歌、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就特别有戏你知道吗、 但你说起实在话我看过一个段子那个段子说一个人问那个新疆人说哎你们是不是没事就起来唱歌跳舞啊、然后新疆的朋友就摆了个白眼说你们广东人是不是没事就抓只老鼠吃啊就人家可能没有那么就是生活当中不会那样了就重大节日大家才会聚在一起、是不是但他们的确每个人都多才多艺 但是我是觉得比如说新疆啊西藏啊什么的比如藏族然后维吾尔族这种就是他们真的是平时有事儿没事儿就约着一起跳舞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真的是有那个习俗和习惯 可能 是 基因是吗 对就不像我们只有在夜店里面才会跳舞 不是哦 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夜店小王子的身份 所以说就想问一下比如咱们刚才已经展示的傣族和维族这两段舞蹈聊起来好了然后看看咱们四个人对这两个民族舞蹈的一些理解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啊 对 哎，你知道谁是砖啊？ 我 总得先抛砖引玉吧。 啊，反正我是玉，对吧？王玉嘛， 那 我是玉， 我是砖好了。 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也是砖。对傣族舞和维族舞，通过刚才王珊的表演，有一些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傣族舞就是给我的感觉，因为我家是贵州的嘛，其实离云南挺近的，我就觉得傣族舞其实实际上是特别特别展示女性的那个身段的一种舞蹈，所以说一般来说跳傣族舞会特别一下子抓住男生的那个眼球 哦，是吗？ 因为他第一个定场你就觉得哇，身材超好。因为傣族舞，如果你摆出那个标准的姿势的话，你就是女生的那个腰窝也会往下往里面走，然后整个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凹凸有致。然后在跳的过程当中又很活泼，你知道吗？就是它时而小鱼，时而孔雀，然后就会让你感觉就是在竹林里面开始摇曳起来。然后和傣族人自己就比如爱泼水啊，然后他们就是那种民族特别开心啊，特别快乐的那种生活状态是有关系的。然后维族舞你就觉得一下子跳上你就特别热情然后你就觉得马上你就要被他拉过去一起跳的感觉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就会有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 偏就 stereotype， 就是可能这个刻板印象比较深啊、嗯、你就觉得好像维族跳起来以后马上就要开始啃着哈密瓜然后马上 生活场景是吗，马上就羊肉串 然后哈密瓜就是那种嗯，但是我觉得同时也是体现出就维吾尔族的那种好客，然后那种热情，然后我就觉得火辣辣的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像吐鲁番的那种、嗯、就太阳照射着然后一下子就温度就上升起来、嗯、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傣族会更凉爽一些。 嗯， 嗯，好，我觉得好像如果是水叔的这个概括应该就是像傣族像水，维族像火那种感觉、嗯、是吧， 对对对对、 嗯、就是水火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姑娘，你怎么没看到这舞当中可能会有其他的男生存在呢 因为今天是王申在跳嘛， 真的要问一下王申，比如说在这个少数民族舞蹈当中啊，好像很多人看都是女生，男生在民族舞当中到底承担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男生承担什么角色？其实很多舞蹈还是男生更多一些。 嗯， 如果说是维族，其实男生也比较多的。 对， 虽然你们可能，尤其是可能水水已经满眼都是女生了。 嗯、我觉得 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水水的眼中只有女生，没有男生。 哦，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就是今天是王申来嘛。如果比如说就是有一个男舞蹈演员来的话，我也会满眼都是男生。 嗯，对。 就是我一般就是看见什么说什么，嗯、知道吧？眼睛短， 身形比较合一， 眼睛短。嗯 嗯，好像的确是，好像我印象当中，哎，傣族和维族的舞蹈是不是男女互动还比较平均呢？ 傣族好像男生不多， 比较少，对吧？维族 主要是女生， 维族好像得那个男生女生互动比较，因为就是得一下低一下高那个特别经典的动作，你们记得吗？ 双黄了，这已经跑到， 是吧？就是一会儿男生在这个。反正他俩就是一下低一下高，高低起伏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 嗯。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好像水水说出的是不同点，因为傣族像水，维族像火这样的一个感觉、嗯。在我看来，好像这两个舞蹈有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的灵动。 嗯， 就是我在看深深跳的时候，就觉得，就首先我们从这个肢体动作上啊，比如说这个身板挺得很直，嗯，脖子够得很长，然后表情非常的这个喜庆，嗯，就是这种感觉，就特别的灵动，就好像就展示的是一个少女的年纪的一个感觉，可能很多民族舞蹈表现的还是大家热热闹闹的在一起，然后少男少女的青春那种状态，体现的是这么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 对，主要是因为像这些舞蹈很多是在一些节日啊什么的，但是节日你很少看到一些老人去在那儿载歌载舞的，对不对？所以主要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最后的舞蹈也就记录下是一些年龄相对小一点的那些人在跳那种舞蹈。 抛完砖了，玉该上场了，是吧？ 对对对。 那么可能作为一个媒体的， 好大的一块玉啊！ 那么可能作为一个媒体人哈、嗯，我比较关注的是大家在看待舞蹈的时候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刚才几位在说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特点哈，每当我们说到一个舞蹈的时候，我们习惯于用一些标签化的东西去概括，比如说一说到傣族，灵动，是吧？清秀，一说到蒙古族，豪迈。是吧，一说到新疆啊，维族呢那可能是 热情 啊，奔放。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看不懂舞蹈，就是因为受到了一些这种标签化的东西。当你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脑当中没有一个标签能够形容你眼前这段舞蹈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觉得看不懂了。另外我觉得哈，就是当我们说你在欣赏一段舞蹈的时候，经常容易带着一种所谓的被我称为标准答案化的这样一种思维去想问题。为什么叫标准答案化？我们一看一段舞蹈，我们说哎呦我们看不懂。其实我们真的是看不懂吗？可能也不尽然。你看完这个舞蹈可能觉得哎跳得挺好挺清爽，但是呢你很担心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不是那个标准答案。如果贴不上那个标准答案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看懂。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舞蹈有标准答案吗？ 王申，我觉得这个答案你来回答比较有说服力，是吧？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比如说我去跳一段舞蹈，我开始去看这舞蹈的时候，我也不懂，我说我去问问老师吧，或者我去看看舞评，结果我看完之后可能跟我看完这个舞蹈感觉又不一样。那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也许我更支持我自己内心的想法。那其实就是每个人看完每个舞蹈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会联想到不同的事物。那这个时候就没有那个标准答案了，你自己觉得什么是什么就可以了。 嗯 嗯，其实我们对于欣赏舞蹈来说也是这样的，别人的观点可能只 至多给你提供一个看待事物的角度。那么具体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一下内心的感觉。你不要看完一个舞蹈跟别人说，哎，你看懂了吗？哎，你看懂了吗？大家都说我没看懂，那你可能也不好意思说，哎，我看懂了。那样显得好像是一种标榜一下自己是不是很有品位。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这样。 我看到金刚已经走了，金刚说这个还有事儿，明天早上会再来。好的，没问题。然后我觉得刚刚听到那个王申讲到一句话，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舞蹈会有一定的理解。我觉得像跳舞这件事情，其实特别难有理解。就是我是说啊，在跳舞的时候，因为他要注意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我要注意我把我的脖子伸直啊，我要注意我的腰弯够弯啊，我要注意我的手像鱼儿一样摆动。那个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记忆的东西，就是记忆的东西啊。如果是要对这个舞蹈有理解，可能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然后把它潜移默化的放到自己已经可能不用去刻意的去注意，还是能够表现出来的一种方式。那我想问一下王申，你自己是怎么去理解这样的舞蹈？比如说你刚才跳的傣族舞啊，还有这个维族舞，你平时是怎么去理解的？以及刚才在跳的时候，你想表现什么？你在想什么？ 我先回答一下，就刚才你在说的最开始的时候，你说首先在我跳舞的时候主要是在注意那些记忆。其实是分步骤的，比如说你练舞蹈，你早期练的时候你是先要注意动作啊什么的，但是到后期你的动作其实已经不用太在意，它已经定型了。那定型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想一些，你在跳舞的时候就可以去开始放空想什么呢？比如说我刚才在跳的时候就想，哎呀，那边有朵花，我去闻一闻吧，然后我的身就转向那边了。因为有些动作已经是惯性的了，比如说我动个脖子就很惯性，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用刻意的去想我下一个动作要跳什么，就是随意即兴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想啊，我比如说采个花去吃个什么东西，然后想象那样一个环境，然后有很好的烈日下跳舞。 他的肌肉已经形成记忆了，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之下。 对， 我觉得肌肉记忆是一个特别需要下苦功夫，但一旦形成了以后，其实是一个优秀的舞蹈演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 事情， 对不对？ 是 就是如果他在跳舞的时候还在想说，哎，我的这个手伸得够不够直，或者说我的这个动作够不够标准的话，那可能就还需要下一步的继续的练习，让他完全的有一种忘记掉你身体的这个动作，然后你进入到一种情境感当中去，对不对？ 范范送了好多黄焖鸡，谢谢。 黄焖鸡能代表什么样的舞蹈呢？午饭舞。 黄焖鸡能代表什么舞蹈吗？有什么这个民族舞当中有很多关于美食的体现吗？ 苗族好像就有锦鸡舞嘛，对不对？ 对，有。 然后苗族那个锦鸡舞也是不停的，就脖子就是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动来动去，是不是？OK， 那这里是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舞蹈话题，一会儿见。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活。 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每天早上为大家带来新鲜资讯和热辣议论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是喜欢舞蹈、喜欢看舞蹈、喜欢跳舞蹈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喜欢舞蹈、喜欢看舞蹈但是不会跳舞蹈的珊珊。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对姐妹花姐姐王玉以及妹妹王珊，和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你俩的那个动作好统一哦，好可爱，同时对着镜头然后摆了一下手，特别萌。 那妹妹王珊是一个年轻的舞蹈演员，对不对？是一位舞者。然后姐姐呢王玉是一个舞蹈的爱好者，也是 我是被迫被王珊带上了这个舞蹈的欣赏的道路的。 就是一定要姐姐 对，他老跟我说 像不像一只灵动的小鱼儿。 对，老跟你说这个，一开始的话确实觉得挺烦的。你说这舞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一个媒体工作者是吧，我又不报舞蹈这方面的事情，我根本就不愿意关心这个舞蹈。然后呢被他带了大概有五六七八年之后，发现哎，舞蹈这个东西里边有很大的一个小切口，里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世界。 你知道我明白是什么问题？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姐姐可能被迫只能看妹妹练基本功，你知道吗？ 需要就那个弹。 对，就跟 刚开始拉小提琴， 就跟拉小提琴一样，就你知道，所有孩子在刚刚学小提琴的时候，他们爸妈都不愿意在家。 王叔不是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这个比方吗？锯木头。 是这样的。 然后 后来的时候，可能五六七八年之后，妹妹终于在舞蹈上开始， 终于会跳一段完整的舞蹈了。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挺美的。 估计就不用再看她在那儿压腿呀、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基本动作不停的练， 对，龇牙咧嘴的，弄得还挺痛苦的。 所以姐姐就是看到妹妹跳舞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一开始呢，说实话，只是心疼这个孩子，练舞真的很辛苦， 太惨了， 好像没有童年。等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舞蹈作为一种小众的艺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他这种热爱去坚守，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尊重的一件事情。没有任何人逼迫过他，就是妈妈爸爸什么都没有逼迫过他，他就是带着自己的这样一腔热情从四岁练到现在。 所以王珊是发自内心的特别喜欢舞蹈是吧？为什么那么喜欢？ 你不觉得很好看吗？ 好看。 就我觉得最开始就觉得哎好好看，后来就觉得就对生活中也挺有影响的。 什么影响？ 中途发生了一件很有转折性的事件，就是他突然有一天呢，发现舞蹈当中的那些原则跟他的生活学习当中的一些事情产生了勾连，他就觉得舞蹈可能给他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锻炼，可能还有这种头脑当中的锻炼。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王珊你还记得大概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问他，我说给他讲这个语文当中的欲扬先抑啊，还有什么以退为进这种东西，他一下就特别的明白。我说你是怎么明白的？你来讲这一段吧。 我就记得当时我在就学声乐的时候，他不是有就是学有一个准则叫做欲左先右，然后欲上先下，欲开先合。那这种时候，比如说我要推他，我就不能这么推，就不好，一点都不好看，对不对？那我就要这么推。 对，就先撑回来一下， 先往回一下再推，就会好看。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再去学是欲扬先抑。 比如说我要打你左边，我晃在右边这样来打，对不对？ 对， 这种感觉。 你看我怎么打你？ 我不需要。 欲扬先抑，不用，直接打 。对对对。 有的时候还得要直中要害。 然后在语文上的那个欲扬先抑，突然一下就找到感觉，好像就是舞蹈当中，哎，你要推他的时候突然撑那么一下的感觉。 对，他就很快就理解了这个东西，他突然觉得，哎，学舞蹈可能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艺术上的启迪，他就真正的是进入到了这个世界当中。 我身边有很多跳舞的朋友其实，然后我觉得他们讲过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就是当时就有点泪崩的感觉，就是 每一个不起舞的早晨都是对时光的辜负。 哎呦，好文艺啊！ 就是 泪崩还是他们泪崩？ 是我们一起泪崩。嗯，就我是在一个毕业典礼上，就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舞系嘛，他们的民族舞系在全国肯定是算非常非常非常棒的。然后他们就是练舞的小孩真的很苦， 真的很辛苦。 对， 咱们看到过很多，比如说练民族舞啊，练芭蕾啊，然后他们小时候流传那种照片，然后被老师非得逼着压腿啊，然后逼着下腰啊，就是。都每个人都特别的痛苦， 反正你在路边和他们聊着聊着天，那个腿就上来了。 对，那他们觉得拉筋舒服嘛。但我觉得刚才我说那个被老师逼着压腿逼着拉筋的时候，我觉得王诗的那个眉头不自觉的皱了一下。是还有什么痛苦的回忆吗？ 到现在还有啊，就因为你不练功就回去了，你还是得每天坚持去练压腿什么的，尤其是越大了就整个身体就硬了，以前就不像以前那么好练了，可能虽然有以前的底子，但是还是得每天去练去练去压，其实还是挺疼，而越来越疼了。 每天都会疼吗？ 会疼啊，你每天在开的时候还是会很疼的。 哇， 真的很痛，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想去练一下柔韧性，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班， 然后那个老师就被你气死了，是吧？ 那个班叫做芭蕾软开度。然后有一些动作就是你坐在地上，你就是你把腿岔开，然后他就从后面推你的那个，就是这儿呀 腰这儿，然后就希望尽量的把你那个胯骨打开一些，然后每次都是别碰我， 都是一把年纪了，老身子骨了，还要去打胯，真的是很为难人。 别碰，行了，别碰我，差不多了。如果是小时候，这专业的舞蹈演员应该被老师骂死吧？ 应该会吧， 一般老师都可严了，就舞蹈老师你都看有一副金嗓子，就是嗷一声我们全都静了，就那种。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讲有一个舞蹈老师就是各种骂呀，然后还有的时候还会打那些就是小的舞蹈演员嘛，然后就在视频前段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老师太过分了，然后就觉得说怎么能就是这样打小孩或者骂小孩，然后后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那些小孩其实也没有特别反感，就是其实很听话，有点害怕这个老师。然后在视频最后一段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是你们看好了，我给你们做示范。然后这老师做了一遍示范，然后大家一下子就觉得说哇，那 你骂我吧， 就可能真的是这样，就是可能是不是在舞蹈当中你们可能经历的这种，就是你们要从不会到会一点，到会然后到领会然后再到真的贯通，是需要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老师其实实际上一路上就不停的得催促着你，因为你自己可能有那个惰性在那，然后他得推着你或者甚至于赶着你往前走。 是 会这样吗？ 会啊，我记得主要是其实他们打你并不是说是训你，其实它是一种可能让你完成动作完成更好的一种方式。就从我小时候其实最开始练舞蹈的时候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就是因为最开始是接触，先是练基本功打扎实基本功，到后来才是接触去跳那些舞蹈。那最开始是就看着就是毫无感觉，这跳什么呢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就只能老师通过强行让你练，就是你要是不练就打你一下或者训你什么的，那就得这么督促着你，要不你也不愿意练啊。最开始大家都是先看着他的美，冲着美去了，就没想到这么苦就不愿意练了。很多人就是上一节课就走了，不走了，就不要练了，太疼了。但是那老师为了让大家坚持下去，让大家就努力练啊，就开始通过让自己变得更严肃啊，让大家害怕，大家就练了。小时候肯定都是比较怂的，比较害怕。 但说实话，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所有的艺术形式其中有一个我一定会，就是如果她真的喜欢不排斥的话，我一定会推荐她去学跳舞。因为我觉得跳舞对于一个女孩的整个的气质啊，然后姿态呀、然后柔韧劲儿啊，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种就是坚持的那个狠劲儿。 对， 其实女跳舞的女孩看起来很柔软，然后很挺拔，但其实她们内心特别特别刚毅，因为能坚持下来的都是女汉子， 都是咬着牙流着泪，然后才把 受了很多的伤，才能坚持下来很多年。 我要提醒女汉子是真的，你想要练倒立，你倒立个两个八拍四个八拍的，你到后面你的胳膊就全是肌肉。为什么说跳舞的女汉子都不是假的，真的是全是肌肉，练了一会儿翻着肌肉。 很厉害吗？ 很厉害，掰不过我们全班没人掰得过我。 来王申来啊，王申 来， 和珊珊就在这儿摆好了，好不好？ 好， 我给你们让一下位置。 那完了。 我看你好像也是个 OK 其实珊珊 在酒桌上是一个女汉子。 对。OK， 来，我们准备啊，我们这个手肘不能离开这个桌子啊。我来喊一二三开始啊。OK， 一二三开始。 什么嘉宾不懂事儿？ 王申，这是你最后一次参加珊珊姐姐的节目了，她再也不会把你请到演播室来了。 你要不要试试？很有劲儿哎！你要试一下吗？ 我要试一下吗？好啊，好啊，好啊，我来试一下。 加油，水水！ 你要懂事 儿啊！不不不，其实你就用尽全力，水水力气很小。 那我要试试，两只手一也可以，对不对 ？OK， 加油！来，我让一下，我让一下。嗯嗯嗯，早间节目在直播间掰手腕是什么鬼？来，预备，一二三。哇哇哇哇！不相上下，水水加油！ 我觉得他的力气还是很大的。 水水每次掰手腕不就故作轻松，其实他已经用尽全力了，你知道吗？我跟他掰手腕，早就发现他这个套路了。 还是拜拜啊！好， 每一个面容微笑的面容下面都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OK。哇，王申的劲儿确实是真的很大，嗯，确实是真的很大，嗯。 我自动放弃挑战， 还是人家评论员聪明。 对 对对，我们自动放弃， 很厉害，很厉害。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跳舞的女孩，反正每次我看到学跳舞的女孩，我就会首先是从内心， 心里砰砰跳， 就会觉得很欣赏，嗯，真的是很欣赏，特别是那种。特别是那种从小就这样苦过来，然后他依旧对跳舞充满着一种热爱，我觉得，然后我觉得这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必须要存在的一个关系。 嗯， 就你发现真的坚持一直在跳舞的人，他一定是内心有无比的那种热爱，就是看到舞台就觉得发光的感觉。 对，而且他一看到跟舞蹈相关的东西就激动。前两个月我们家买了一台 Xbox 那个游戏机，体感游戏机，然后我就把王申叫到我们家去玩，我以为我们俩玩玩什么射箭呀、开车呀，是吧？那种游戏就不错了吧。王申点开游戏机，先找了三个舞蹈游戏，一跳跳了一个半小时。哎呦，我当时就觉得，当舞蹈已经成了他连玩游戏都要玩。 王申不是孤独的。 对， 王申不是孤独的。珊珊也特别特别喜欢玩 Xbox 的那个，就是跳舞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玩 Xbox， 我以为我和水水一起玩的时候会玩一些，比如说打羽毛球啊。 对 啊， 咱们俩比较适合一块玩。 然后水水找了一个跳舞的，跳了半个小时。 小仙女棒挥舞。 不如跳舞是吗？嗯，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贾雨纯还说珊珊今天怎么带妆上节目啊？ 嗯，然后 Verona 说哈哈哈哈，还好今天没错过。小时候学过舞蹈的，长大气质会不一样。 对，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但是刚才咱们掰手腕的时候，贾雨纯还补了一句说这个离胸口碎大石还远吗？咱们节目真的是走得越来越接地气了 。嗯，但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舞蹈在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舞蹈呢？ 嗯， 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吧，我还是抛个砖，我真的是会买票看舞蹈的人哦。 嗯， 我看过林怀民他们那个云门舞集的舞蹈， 哦，对对对， 然后我还看过国家大剧院阿根廷的一个 Tango 的一个舞团，然后过来他们跳 Tango。 嗯， 然后我之前就是在海淀那边的时候，经常在民族大学，然后看他们彩排， 嗯， 然后他们就是民族舞系的毕业演出，我看过。 对，主要毕业演出都特别精彩。 对，然后我还看过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的毕业演出。 嗯，哇哦， 嗯，所以其实我还是一个挺喜欢看舞蹈的人。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爱看舞蹈？ 因为我觉得舞蹈首先就真的是美， 嗯， 然后再其次是我会觉得舞蹈是一个特别特别能够展现人的美的一种艺术。因为比如说你说语言也好，或者歌声也好，它其实实际上是展示的是一种，就比如说声音的输出， 嗯， 然后是一种感觉的输出。舞蹈就真的是一点都不来假的，嗯， 就是整个身体， 就是整个身体的整个的律动，然后你要控制的是你每一个身体的那个动作，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美。 哦，嗯，我以前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双人杂技。 天哪。等着人家摔下来是吗？ 双人杂技还有类似那种，比如说双人花样滑冰， 嗯， 我觉得就是好像在那样的竞技运动当中看到的是属实所理解的，整个身体的那个美，你看到肌肉的线条，两个人的配合， 嗯， 然后这个举手投足，而且举手都举得非常的直，抬足都抬得非常的高，嗯，然后就觉得哎哇，好厉害这个样子。 对，就比如说像浙江卫视之前有一个中国好舞蹈， 哦， 对， 嗯， 对对对， 然后什么舞出我人生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是舞出我人生，好像是部电影， 然后我就特别 也有一个综艺，好像是， 啊， 嗯，有王姬，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看， 嗯， 我就特别特别喜欢看， 那个好多都是舞蹈学院的学生， 嗯。就是我觉得他们每一次跳舞的时候，就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刘福阳还是什么，他就跳那个就是那个朝鲜族的，就是那种朝鲜族舞蹈，然后啪一下起来，然后咣当一下，你就觉得就是那种谦谦君子，然后就开始就是 和你一起就是那个感觉，我就觉得真的特别特别舒服。 嗯，哎，但是认真的说回，比如你看刚刚水水说的这个朝鲜族舞蹈是什么样子，傣族舞蹈是什么样子，维族舞蹈是什么样子，好像我们这种不太懂舞蹈的外行人啊，嗯，的确会对每一个民族舞蹈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印象。 对，有一个标签。 对，有一个标签。的确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我们不知道有很多，我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啊？ 我是这么感觉的哈，嗯，看舞蹈啊，这个我们是去看舞蹈不假，但是舞蹈并不是我们观看的全部目的。如果你仅仅是为了看舞蹈而去看舞蹈的话，这件事情可能会变得很枯燥，因为我们会觉得舞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嗯，我不需要知道那些舞蹈知识，对不对？ 跟自己相关的东西， 对，人们都是很自恋的，是吧？嗯，都愿意从舞蹈当中看到自己。嗯，我之前也有你这种困惑，就会觉得，哎，我到底在看什么？直到有一天，因为我们家住在舞蹈学院那附近，有一天呢，我也是跟他一块儿去看他的老师跳舞。在看那个跳舞之前呢，我读那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当中有一句话非常的经典，今天一定 翩翩起舞， 今天一定要分享给各位。他说， 东坡先生一个下叉， 他说人生的一切问题本质上都是节奏问题。你仔细去想想，这句话是非常有哲理的。你想想珊珊，你的工作问题是不是节奏问题？你与人相处，你与水水的相处也是一种节奏问题， 就是不合拍， 对 吧？ 对， 其实那你想想，我们有一个非常烂俗非常俗套的比喻，叫人生是一个舞台，是吧？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舞蹈当中。嗯，我们通过看舞蹈演出，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哎呀，韵律的协调特别的合拍，节奏特别好。那么这给我们的一种启示就是，哎，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 嗯 嗯， 退回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哎呦，看到你们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啊。所以退回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看不懂的问题，其实什么叫懂啊？我觉得只要通过一个舞蹈，我们得到了之前哎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不一定非要跟舞蹈相关，哪怕是跟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有所悟。那有所悟的话，我觉得就是你看懂了一个东西。所以说带着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再去看舞蹈演出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心理的包袱。我不一定说我非要看懂这个形态的塑造，节拍、灯光，还有这个舞台的什么分布，这些很专业的东西我们的确看不懂，但是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节奏，哎，这种协调，我觉得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必要完全看那么懂啊？ 对啊， 就是你享受那个看的过程就好。 是吗？万物都看懂了，我觉得人生就没意思了， 太悲凉了。 什么事情都看得那么透彻干嘛呢？ 对， 哎，珊珊，你最近朋友圈有没有被一篇文章刷屏，叫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 啊？对对，当然了， 对吧？ 第一批90后干了好多事 啊，对，佛系的青年，我觉得看待舞蹈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点佛系的心态，是吧？嗯， 对，已经玄学了。 随喜，宠辱不惊，什么都好。哎，我觉得这样的心态，看看舞蹈也很不错。 理想的理想说，12月19号、21号在民族大学的礼堂是他们的这个舞蹈毕业汇报，晚上7点半。 哇，好厉害哦！ 这个我看过2次。 嗯， 就他们民族舞的那个就是汇报演出，真的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苗族那个锦鸡舞，就是因为他们会戴很多的银饰在头上，然后他们就上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一群小鸡儿那个感觉，就特别特别特别可爱。然后那个刷刷刷刷那个银饰的那个声音，然后那个舞蹈就是刚开始没有任何配乐，它就是那个银饰他们在动头的时候，然后就刷刷刷刷的声音，就是特别特别好看。 我吐槽了，银饰都是塑料的。对，真的，我有试过。 都是塑料的。 但会不会是因为银真的太重了呢？ 太重了，太贵了吧？ 对，主要是太贵了吧，我觉得。 对，其实如果是在舞台上，我觉得能够表现出那个舞台效果就可以了。 对， 而且舞蹈演员会更轻松一些，然后会更加的就是轻嘛，对吧？他只要演出那个质感就可以了。 就主要是为了体现声音嘛，就比如说像维族舞，他会带铃铛什么的，主要就是 对 为了体现声音。 理想的理想非常赞同王玉刚才那句评论，就是那句引用的林语堂先生的话，人生的一切问题都是节奏问题。我也觉得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 是吧？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比如说不管是舞蹈、绘画、音乐，所有的艺术形式，到最终其实你要看的东西都是你自己。 哎，对，通过从别人的作品当中看到自己的人生，是吧，王申？你应该有这个体会吧？ 对，我记得我在跟同学一块去看那种画作的时候，我们去看画展，那很多人就觉得啊，这个东西好美啊，一幅画，一个女子背对着我们坐，然后扭身那样一个动作，他们觉得啊，好美。我就问，哎，那你们觉得什么美啊？他们说就是觉得美。但我可能就看到了，说是因为首先这个结构非常好，然后这个女子坐在一个小椅子上，这个拧身刚好是右边塌腰，然后左边这边提起来，然后往后扭，这样一个动作，而且那个角度刚刚好，非常协调。那我就说啊，这个东西很美，最后都很通，就是从舞蹈上去看，然后看到这幅画就比较好。 嗯，真的是这样。然后怎么了？ 没事啊，要不要休息会儿？还是 OK？ 那我们来 想问的。 OK， 那我们来放一首歌曲，然后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当第一片落叶落在你脚边，当第一滴泪水滴在土里面，当第一次你扬起脸说我的手遮你的天，这是哪一天？前生隐约在梦里，你摇醒我，问我我们的年纪，你望着我抚摸着我说这世上怎样的脸，这是哪一年？ 在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个舞蹈的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舞蹈都是在保留一个文化，对不对？ 对。 最近是有一个，就是你们是有一个舞蹈，还是说就是有一个项目，然后其实是和这个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吗？ 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比较想去研究这一方面，就去了他们一个小撮人吧，就是一个 group， 他们就去了，他们去学去模仿当地的那个挪面那种挪戏，去看完之后去模仿，然后最后表演出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非常美。 其实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就是中国历朝历代，就是从我们就是有一些图片啊，或者是有一些史料记载当中，就是在这种礼数上，就礼这个方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比如音乐和舞蹈来说，其实中国的舞蹈还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而且就是在就是这个舞蹈当中，你看到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对吧？然后你看到就是敦煌里面那种飞天，和后来你看到的不同的这个，我们再讲近一点，比如影视剧当中那些，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也没什么史实，没什么史实根据的，但是你就觉得皇上坐在上面吃着水果，然后底下就是那个女子在跳的那些舞，就你觉得好像 圈圈 惊鸿舞， 惊鸿舞， 对对对，甄嬛 的。如果有些什么祭祀活动，跳大绳 都是跟舞蹈有关系， 对吧？跳大绳应该也会有一个就是动作，还有就是这样，有点像蒙古舞。 你知道我们方言里面有一句。就是那个俗语叫做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学跳绳学跳神、 哦、 所以说其实在礼方面的舞蹈，其实有的时候表达的是我们的一种向往的情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后来我们移行到我们现代人看舞蹈，可能已经不是那种在礼仪的方面或者是在仪式感的方面，但我们依旧是有一种哎特别特别有点哎仰视的感觉，或者有一种喜欢的神情，对不对？ 对，有一种致敬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在。 对， 那么其实礼也好，致敬也好，本身表达的是一种我们对于生活还有对于艺术的这种尊重。那么哎，既然说到尊重这个词，我们不妨把它哎 展开来讲一下哈。你说尊重啊，其实有尊重很多方面，比如尊重自己的艺术啊，是吧？尊重自己的表演，其实归根结底，就像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人生的一切问题都是节奏问题。我们尊重的是自己的人生。我记得这句话是听上去非常像人生导师，很鸡汤哈。我记得王申之前给我讲过，说那个。舞蹈学院有一个叫宋柯的，还是叫孙柯的？ 孙柯， 孙柯的人演过一出戏叫《孔乙己》，是吧？ 是一个舞蹈 啊、对，《孔乙己》这个舞蹈呢， 看过那个舞蹈。 哎呦，那太好了，我们就有一个共同语言了，是吧？那《孔乙己》这个舞蹈之后呢，有一个舞评，我记得题目非常清楚，他的舞评说的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哎，就是把那种人生的况味啊，就展现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借助舞蹈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的这样一种过程，是吧？ 嗯，而且其实我是觉得舞蹈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它借助文学也好，然后它借助音乐也好，它是一种特别直观的东西。就是每一种艺术形式不一样，比如说阅读，它就是一种需要孤独的一种体验，就是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你不可能边和人聊天，然后边干别的事情边读书，你只能一个人沉浸在读书里面去。它需要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过程。比如绘画，就是你第一眼看到这个画，啪一下这个画就像你就打过来了，然后你如果再慢慢看的话，你才会深入到它每一个细节，但是它是一个第一眼就能看到的东西。就比如说像音乐，它就是一个侵略性的，你就必须坐在那儿，然后从它第一秒然后听到最后一秒， 有的还会洗脑，是吧？ 对，然后舞蹈其实实际上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在于它是一种视觉的冲击力，但它这种视觉冲击力来自于人最基础的本身。就无论你穿的是什么样的服装，你最后其实看到的舞者，你看到的都是他的表达和他的灵魂。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美。 按照你这个逻辑往下延伸的话，舞蹈可能跟绘画呀跟音乐有个特别不同的地方，在于你特别想跟他互动。所以他的感染力可能会更强一些，他是用肢体来表现的嘛。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舞蹈演员在跟你说话，会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沟通。 对， 因为音乐啊和绘画毕竟还隔着一层介质，比如说是这个绘画的纸张也好啊，或者是播放音乐的这个设备也好啊，你总觉得没有那么的亲切。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很多女孩会喜欢舞蹈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啊？ OK， 那我们节目来到最后，其实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够请到王申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其实在最后的这么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里面，还是挺想听一听，就是你跳了13-14年的舞蹈了，然后对舞蹈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一个朋友吧，可以说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当我特别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说那我就听段音乐自己跳一会儿舞吧。我有时候就是学习学累了很难过的时候，我就喜欢找自己学校的舞蹈教室，特别大都没有人，然后自己放段音乐自己在那跳。 跳啥呀？特别累的时候 即兴，就是随意跳，就是因为场子很大，非常大，就是舞蹈教室嘛，你想的是容纳几十个人一块在那练舞蹈的一个地方，我就在那儿跳啊，比如说跑啊，去用舞蹈去感受吧，就是 去宣泄一下， 对，去宣泄我自己的一些难过的就感情，或者说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去找我的朋友啊什么一起去跳啊，去跳一些非常欢快的舞蹈吧。然后有时候也经常会去想这个事情，比如而且最其实直观的就是我平常听音乐的时候，我当我听到一个节奏性非常强、鼓点非常强的一个音乐，那我就想，哎，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舞蹈去编一段舞蹈啊？通过这个音乐去编一段舞蹈，那我就会一听这个音乐就想啊，这个鼓点到这儿，变个节拍，我该怎么跳了？就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就想着说，哎，我要跳段舞蹈。 本能、冲动和惯性， 对， 挺好的，把舞蹈当成朋友， 对， 是吧？ 通过王申真的是看到满满的对于舞蹈的热爱、 舞蹈虐我千百遍，我待舞蹈如初恋。 永远是初恋。我们也看到理想里理想说，不如跳舞，谈恋爱都不如跳舞。 他到底是受过了什么恋爱方面的创伤呢？